应对经验的。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要生尘。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最近呢，一直有朋友问我，说已经预定上了，那什么时候能送到呢？在这儿呢，我也多说两句。已经成功预定到的朋友，您不要着急，您耐心等待我们工作人员联系您，这就行了。那么近期呢，一定会陆续交到大伙儿的手中。大家也知道，这一批呢，是我跟医院协商，转调给咱们的，这个就要需要时间了，而且呢，还得运到各地。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定会让大家伙儿都用上的。 跟你说个事儿。 什么事儿啊？ 有朋友就说，这个脑血栓呢，这个病啊，是年纪大的朋友得的。 没错啊。 咱们老百姓好像都是这个感觉，是吧？ 嗯。 但是有一个人呢，年纪轻轻的，他也脑血栓了。 多年轻啊。 啊，也就36岁。 36岁。 啊，你有点觉得不可思议，是吧？ 没错。 这不前一阵子我有一个徒弟，他来我家看我，我们俩就聊天儿。聊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说了，他的一个同事，今年呢也就36岁，啊，居然脑血栓了。他说呀，都怪他这个同事啊，平常太爱抽烟了，一天得抽两包，烟瘾特别的大。 那徐主任 啊， 这吸烟和脑血栓也有必然的联系吗？ 有啊，比如说。年轻的生命体由吸烟引发的这个脑血栓啊，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儿，还真有可能。像这个烟里它有尼古丁，这个尼古丁被咱们的血液吸收以后就会粘在血管壁上，量少了问题不大，血管里的清道夫们呢，他就会把这些垃圾毒素啊、有害的外来物质啊给它打扫出去。但是这些清道夫的能力它是有限的。 嗯， 这尼古丁多了不可能每一回都能打扫得这么干净。它一定会残留一些渣子。那就是这些不起眼的渣子，时间久了它就变得不可一世起来，量不但是越积越多，而且呢带来的危害呢也随之加大。这些尼古丁呢会牢牢地抓住血管壁，每一次呢来了新的血液，这尼古丁啊它就会拦住这个血液里头大的颗粒，那久而久之这个大的颗粒呢它就变成了血栓了。 嗯， 你要想远离这个血栓，你就要知道如何保持你血管的年轻，保持你血管的健康。这些个事儿已经不再只是像我们这一代人考虑的问题了，啊，是你们年轻人现在历时三刻你们就要考虑的问题。那咱们呢，在学会保护血管健康的之前，咱们首先还要了解血管的重要性。 那徐主任，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个血管呢？ 因为咱们的身上到处都是血管。 嗯， 这个血管是生之镜，生命之镜。 嗯， 同时它们也可以是死之镜。 怎么说呢？ 那要是堵了不就死了吗？ 嗯， 堵死了啊，手脚都冰凉了，毛细血管就开始堵啊。特别是我们老年人，他为什么总是脚凉啊？啊，因为脚是末梢循环，这里的血管都是毛细血管，很细很细，最细的毛细血管只有一根头发丝的1/20。 嗯， 像有些眼底的那些微小血管，你要是堵了的话，你眼睛指定是得出点什么问题啊。所以咱们讲到 这个微血管，它既是生直径，也可以是死直径。那通势必就是生直径， 嗯， 那要是堵了，那就是死直径了。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半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电波中的老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 嗯， 前两天呢，我跟朋友去城北那边玩， 嗯， 都开出去好远了，这路边都没有什么住户了 啊。 但是我却发现有一栋快要竣工的医院楼 啊。 当时啊，我看着那栋楼，我就想啊，这医院呢，现在是越建越多，可是这医院是给病人治病的呀。 没错。 但是啊。现在这病人也是越来越多，您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嗯，我刚才还在想你怎么会说这个医院越建越多的这个事儿。听下来你这个问题啊问的真的是非常好。我记得90年代那会儿我在接诊，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就算是多一点吧，也不过就是30多个。 嗯， 那么一些中医院的大夫每天呢顶多也就看个十几个人，还有时间呢喝喝茶看看报呢啊，就是上班时间。 嗯， 可是现如今呢你到医院去看看就跟那个菜市场差不多，这病床啊不管你添多少它总也不够。 没错， 恨不得就让病人打地铺了，走廊里都是加铺。那么医疗设备呢也总是紧缺，当然这大夫就更是不够用了。你说这治疗手段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医院的大夫的队伍也是越来越庞大了，为什么病人却越来越多呢？我之前遇到过这样一位患者，他什么情况呢？一开始呢他就是有一个慢性的胆囊炎啊，有一些这个胆结石，胆囊呢经常疼痛，平时呢反点酸水，有胃胀，那么为了治这个病呢，也为了防止这个病情进一步的发展，在大夫的建议下呢，他就口服硫酸镁利胆和鹅去羊胆酸保守溶食。可是他吃着吃着他又发现自个儿又出现了耳鸣了，然后又失眠了，接下来就偏头疼了，那耳朵里呀嗡嗡嗡的响个没完没了，这觉也睡不好了。 嗯， 那么又去找大夫，大夫就说他不是单纯的听觉系统的疾病，而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啊，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指标高了，那么建议他吃他汀类的一些降脂的药。可是吃了又没过多长时间，发现这血压又高了，就问大夫啊，大夫也说不明白了，最后就跟他说，哎呀，你这个人的高血压呢是隐性的，之前就有，只是呢到了这个节骨眼呢他爆发了，所以把这个病人听的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啊。那不管怎么说你有病你就得吃药啊。 嗯， 怎么办呢？接下来又开始吃降压的药。 哦， 那么短短的5年的治病过程，治病经历，他最后呢，哎，有什么病呢？是肝病，然后胸闷气短，心跳不规律，啊，疑似是冠心病。 嗯， 所以呢，当初啊，我们那会儿在研发生物疗法的时候，我就想啊，咱们治病啊，一定要打破简单粗暴的治疗方式。 那么那会儿在巴马的考察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当初的这个构想也并不是空想。 嗯， 你就说有一次我在巴马遇到这么一位有钱人啊，有钱人特有钱，儿子呢是国内某知名大企业的董事长，他呢今年76了，有病啊，跑巴马来了，得的是糖尿病高血压12年，有过一次小中风，脸部的肌肉僵硬，左边的胳膊麻木，左手拿东西没力气，要是做点复杂的动作根本做不了，咱比如说吧，就是系系鞋带、上个厕所完了你是不是得扣扣扣子，皮带的扣子也得扣吧，就这事儿他都做不了。 哦， 那我为什么说他是有钱人呢？因为啊，他每个月都喝日本生产的叫岛西神水四瓶。你知道一瓶多少钱吗？ 多少钱啊？ 他那平均每一瓶合人民币3200块。 哦， 就这个水儿他每个月得花费10000多块。 这么贵啊？徐主任，这个水它有什么作用啊？ 啊，这个是日本医学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研发的。这个水里头有大量的微量元素，那么通过这些微量元素的调节，可以让糖尿病、高血压指标正常，可以让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逐渐恢复肢体活动。 嗯， 那么从临床的效果来看，哎，效果还是比较显著 哦， 而且呢，我觉得它确实有可取之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哎，因为这个方法，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疗法，所以这个也是我说的可取之处。但是有一个是不可取的， 太贵了。 对呀，每个月10000多块的费用，老年人退休工资才多少啊？你光喝水就喝10000多。啊，这个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承受得起的。后来呢，他也听说这巴马呀有一个神奇的长寿之乡，仁瑞圣地，他就过来了。那么跟其他来这儿疗养的患者一样，每天呢跟这儿喝着巴马的山泉水，定时定点的去百魔洞天坑吸氧打坐，每天呢尽量吃巴马当地这个生产的食物。他到这边来也就7-8天的光景吧。他再一量自个儿的血糖跟血压，餐前的空腹血糖是 5.4, 6都不到。血压呢是120/80。哎呦，这可是年轻人都不一定能达到的指标啊。 嗯。 那更让他感觉到惊讶的是，自个儿的左边的身子自打来到这儿以后，逐渐的感觉胳膊和手是热乎了，肩膀手臂活动啊方便了，尤其是这左手原本使不上劲儿，现在有劲儿了，手指头灵活了，夹菜扣扣子系鞋带干什么的都不耽误了。 嗯， 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有一回呀去河边打水，他就想看看自个儿的左手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他扁担也没用，左手拎着满满的一桶水走了2-3公里，一口气就走回到村子里，而且这水桶里的水一点都没洒。我当时跟他聊天的时候，这老哥是难掩内心的兴奋， 嗯， 还即兴赋了一首打油诗。 哦，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首打油诗怎么说的呢，就是空腹血糖 5.4, 半月有余从做人，东洋神水不再饮，盘阳河水管我饱，黎明山泉去提水，半臂能顶双手用。 嗯，徐主任您别说 啊还挺押韵的。 是， 我也相信这位叔叔啊真的是有感而发。 嗯， 这巴马村呢、不愧是长寿之处，总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啊。 是是是，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在巴马那个当地啊做研究。那我们在这个巴马这儿看到这儿发生的这些林林总总的事儿， 甚至很多就是医学常识你没有办法解释的神奇的事儿，你就觉得很奇怪啊，待了没多久身体就健康了。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就是把巴马这儿翻个底朝天，我们也得弄明白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于是呢我们就去研究当地的这个盘阳河。老哥不是说吗，这个河水吗，管够吗，管饱吗，这个河水，这盘阳河到底怎么回事啊，检查水里的微量元素，这才发现这儿的水呀，不仅仅是富含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且它是纯天然的弱碱性水，它的含氧量是160以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这个含氧量160以上，这个是咱们平时饮用水的1600倍。 1600倍啊。 对呀，它里边的含氧是咱们平时喝水的1600倍。而且它这个水是小分子团 64-83HZ, 它特别适合细胞膜吸收。可以减轻或消除胸闷气短、失眠、四肢发凉、肢体麻木、视物模糊等等症状。那么这个除了水之外，那这些人不是定时定点的去百魔洞吗？ 嗯， 我们又去研究百魔洞天坑的空气，发现那儿的空气呀，它的负氧离子高达6万个以上。那这样的纯氧被人体吸收以后会怎么样呢？我跟大家讲，它能促进咱们的微循环啊，加快人的新陈代谢，增加细胞的活性，可以清除血液垃圾，降低我们的血压、血脂，甚至让咱们的血糖都平稳了。 嗯， 那么我们还用光谱仪查看巴马的阳光，从光谱仪当中我就发现，无论从任何角度你去观察，你无论是东南西北的往这个巴马村里看，你就见整个村子是被一大团的红色的光源包裹起来的。 哦， 这种光波长是在8到15微米，这种光波它能起到抗菌、消炎、杀菌的作用，对人体是最为有益，所以呢也被称之为叫生命之光。 嗯， 而你再看村子里以外的区域，却发现这个光线它又变回到了普普通通的这种淡黄色。 徐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偏偏巴马地区的这个区域它会跟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呢？ 哎，所以呀，我们也是发现呢不同啊，所以我们才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它。 嗯， 那么经过多年的研究才最终找到原因。这巴马特殊的阳光、水、空气，这一切要归功于谁呢？归功于巴马当地的高地磁场。它这个高地磁场啊，它的地磁是达到了 0.58 高斯，是其他地区的好几倍。 嗯， 它把这个水高磁化成了小分子团活性水，它把阳光当中的有害的射线给屏蔽掉了，只留下远红外线，所以使空气当中富含了空气维生素，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负氧离子，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巴马的神奇。那么我就以此为灵感，这才研发了生物疗法。而生物疗法在投入临床的那段时间，我也接诊了一位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嗯， 那么这位病人呢是大动脉粥样硬化性的脑梗，已经二犯了啊，就是犯了第二次了。血栓呢主要在双侧大脑前动脉供血区这个位置，双侧颈动脉分支岔处呢有斑块的形成。这个病人呢反应迟钝，有什么问题你跟他说话起码得说2遍， 他才能反应过来，而且记忆力也很差，说话含糊，不愿意说话。他跟我说，每次说话都觉得后脑勺像被人用木板在那儿打，这个就是因为他颅内有一层薄膜跟声带产生了共同的震动，所以他一说话就觉得后脑勺有一种钝痛，左半个身子不听使唤，左腿无力，脚抬不起来，左手呢不受控制，像这个拇指跟这个食指分开他都分不开，特别难，右手呢还无力，几乎就是丧失了生活的自理能力，像这个平常的刷牙呀、洗脸呐、吃饭呐，都得家人照顾。他跟我说，一犯病的时候，他自己就料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血压一直控制不住，还有便秘、头疼，每天光吃那个降脂的、降压的、去疼的这些个药就得好几片。那么当时中风呢是2年多了，他也早就不指望能够恢复健康，那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能够自己吃一回饭啊，别让别人喂。那么鉴于这个病人的病情比较严重，为了让他早日康复，我用生物制剂配合生物疗法双管齐下。说到这个生物制剂，也是366方当中最为独特的一个配方。作为生物制剂，它跟普通的药物完全不同，它含有大量的活性三铁物质，在人体胃液密闭的环境当中，它形成了生物调节素。那么这个生物调节素有什么作用呢？我跟大伙儿说啊，它能给咱们的细胞带来能量，而咱们平时吃饭呢、喝水呀、你吃维生素啊等等，只能给身体是带来热量，与细胞的能量完全不是一个性质。那么这种生物调节素啊，它可以更快速的让我们的疾病迅速的得到恢复。说到这儿，想起遇到一位刚刚参军不久的小战士，回家探亲的功夫啊，把脚给扭伤了，来找我公爹。我公爹当时瞧他那个脚踝呀，肿得老高，除了帮他正骨之外，又给他开了一些舒筋活血化瘀的药物，并且告诉那位小战士，伤筋动骨100天，你可得好好养着，要不然这脚将来肯定得落下残疾。小战士一听差点没哭出来，说裴大夫啊，部队还有半个月就要考核了，自个儿呢还是个尖子生，你让我养3个月，那我不就参加不上考核了吗？开始呢我公爹还严厉地教育他，但架不住这小战士的软磨硬泡，最后呢公爹没办法，拿出生物制剂让他跟汤药同服。没想到没过半个月，这小战士脚上就没事了。终于准时地赶上军队的这个比赛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说一说，我刚才说到啊，那位老同志二患脑中风，而且病情非常非常重，而且病情非常非常重。那么他来我这儿之后呢，我就用生物制剂跟生物疗法配合在一起。为什么要配合呢？我就是想更快更安全的让这个病人呢早日改善。那么在方式上呢，我给这位重症的中风偏瘫患者啊，采用的是5味1体的治疗方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5套方案叠加的做，每一次给他做80分钟。那么电极贴从他的颈间的大椎、肩颈这两个穴位开始，一直贴到承山、三阴交，主机呢也从他的后背靠着一直慢慢往下，一直到脚底踩着，让这个释放出的地磁场给他从头到脚的刺激一遍。那当这位二犯中风偏瘫患者做的时候， 还不到20分钟，他就惊讶地跟我说，嘿嘿嘿，徐主任呢，我这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呀？我左臂有感觉了，原来做左胳膊这冷热不知啊，现在感觉有些胀啊，有些麻，哎呦，这脑袋也清醒了。那么刚做完第一个方案的时候，他就急急忙忙的让老伴呢给他拿来坐便器啊。这个转天他再来做完第一个方案的时候，他就急急忙忙的让老伴呢给他拿来坐便器啊。这个转天他再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徐主任呐，昨天我睡得特别好，至少深睡眠有3个小时，听的患者相比，他的恢复速度快了3-4个月 哦。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得跟大家伙多说几句，由于这一些情况没那么严重的患者，这套方案你可能就用不上。那现在已经拿到的朋友，你该怎么去用呢？你比如说半边身子不灵活，走路还是能走的，那你可以选择把主机放在双腕上，电极贴贴在承山穴即可。还有呢，手脚浑身没劲儿的，你可以把主机踩在脚下，电极贴贴在臂中或是上臂。那么没有具体穴位，这个是因为呢，它释放能量的时候，这种能量的释放它是发散的，所以你只要找到这个穴位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那么电极片释放的生物场它的覆盖面很大，可以自动找到穴位。那由于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大家伙除了按我说的做呢，还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我们工作人员，您呢把您的情况说清楚，让他们针对您的情况给您做一个个性化的指导。 嗯，那徐主任 啊， 为什么他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这个呢，就是因为他完美的复制了巴马独特的高地磁场。咱们说脑中风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分泌内皮素的功能它变差了啊。它的作用就是抑制血小板的粘附和聚集，那当它分泌过少，血管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脂肪等等垃圾呢，就容易聚合在一起形成血栓。而通过释放的高地磁场呢，有效刺激可以让内皮细胞得到修复，并且呢变得活跃，来减少血栓的形成。同时呢，这血栓它是堵塞血管的呀，会让咱们脑细胞因为缺血缺氧而进入休眠状态。那么通过高地磁场的刺激，这个细胞它也活跃起来了，自然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行为能力和语言能力还有认知能力了。那其实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脑中风后遗症这病啊，哎呦，要想康复特别困难，病人累不说，把家属也折腾得够呛。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但是我们这些年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我们就发现很多眼皮合不全的，眼白随时露着的，口角耷拉着包不住口水的，基本上用生物场就能得到改善。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眼皮儿、嘴能够完全闭合。很多人这个手像鸡爪子一样捏着打不开的，几次之后就能够得到舒展。那么很多这个胳膊始终像挎个菜篮子一样，这个手能上举摸到头顶。很多眼球运动障碍，眼珠子转不起来，一段时间就能灵活起来。还有一些患者啊，刚开始说不出话呀，或者只能是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的往外蹦，那么随着进行，他渐渐的能说词儿了，再一段时间词儿能连成句了。还有一些走不了直线的，走走就跑偏，过了一段时间呢不跑偏了。那么还有大便失禁的，稀里哗啦连屁带屎一口气都出来了。 而且自己却不知道。一段时间以后，他有了便意，自己就知道了，想上厕所了，也能憋得住。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脑中风那个后遗症患者就跟我说，徐主任呢，我之前那一年的按摩全是白费功夫了，钱也打水漂了，不如你这个生物疗法。哈哈，其实生物疗法这个范围，这个是明确的写上了啊，脑中风的后遗症。而很多的按摩呀理疗啊，你问他们只能说尽量的改善，这个就是差别。那么今天的这个中医讲学呢，各位朋友，我就先跟大伙儿先聊到这儿啊，有问题大伙儿打电话来问。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也请徐主任呢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提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那徐主任你好，我是抚顺的。 啊，抚顺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啊，我听你这个节目那个很久了。 啊。 你这个节目相当好，影响力也很大。 啊，谢谢谢谢。啊， 我拿到了。 嗯。 我和老伴儿啊现在正在做。 啊，拿到了。 啊， 嗯。嗯 啊，都拿到了 啊，挺好，拿到就可以做做。啊、 我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嗯， 眼睛黄斑变性。 嗯嗯， 很严重，就是说左眼视力都0.1吧。 嗯嗯， 啊，那个右眼呢，就稍微好一点，就是0.3、0.4那样。 嗯， 完了也有那个白内障。 嗯嗯， 治了很长的时间， 嗯， 也没有见什么效果。 那我问一下您啊，您除了这个黄斑变性、 啊、 白内障之外，在你的身上血压情况、血脂情况有没有？ 血压我偏低，就是高压在100左右，低压70，血糖正好。 血糖没事儿 啊，血糖不高 啊。 啊，我这个怕热，尤其夏天我就特别烦躁，我是这样，完了大便呢也是溏稀 啊，大便溏稀 啊，大便溏稀，手脚呢有时候凉。 嗯嗯嗯， 肠胃反正是啊有点不太好， 肠胃不太好 哦、啊、肠胃不太好。 嗯，好的 啊。 首先呢，我们说啊，眼病呢它跟这个脾胃肝肾有关系啊。一般来讲，眼睛的供血供氧供不上啊，那么你的眼睛就会早早的就开始出现问题。黄斑变性是一个很严重的眼病，如果说它特别严重了，那么它的治疗的效果就很差了。特别是当这个失明的情况下， 好像看不见的，没有手术可做，白内障还有一个手术可做。那从你刚才讲呢，是你的内热引发的。那么内热引发这个病症呢，那咱们在治疗上呢，咱们就要把身体当中的这个内热的问题给它解决了。那么解决内热呢，这个肝经呢，你得给它通一通。你如果说肝经不通，你这个内热不驱除的话，那么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你做的那个穴位呢，两个肾，左右的肾，然后把这个主机是抱在你的肝脏，右侧的肝脏这个地方。这样做了以后，你可能要不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眼睛有眼屎出来，每天都有眼屎，有好几天啊，眼屎出来，眼屎出来以后，你觉得这个人的内热这个逐渐的好转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眼睛的问题它也开始好转了啊，这就是一个肝肾的问题，把它调理调理那就没问题了。那么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的主机你既可以放在胃这儿，也可以放在肝脏这儿，也可以靠在后背，这个胃的后背这个地方也行，这个都可以。这样做以后呢，你这个脾胃也好了，大便也正常了，睡觉也好了，眼睛也开始逐渐的好起来了。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老伴今年63，他主要是家族性的那个头痛，就是他们一家人凡是都有这种头痛，可能是遗传的还是怎么的，反正从小就有，两边全都疼，疼痛的时候要犯病的时候感冒，好比说感冒了，感冒以后呢，后期完就引起了呕吐，完了都不吃饭，都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就是吐。 我首先问一下，血压高不高？ 血压它140-90。 那如果说头疼的时候量没量过血压？就头疼的时候。 头痛的时候，那阵都手忙脚乱的，反正我估计血压也是高，脸都憋的，反正。 好， 憋得通红。 好，那么头疼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人的五脏六腑，还涉及到血压，那么它可以做的就是太冲穴。那么还有增加一个什么穴位呢？平时在不疼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合谷穴，然后这个主机就抱在肝脏上，或者放在后边的腰的肾那个地方，或者踩在脚底，怎么着都可以。还有一点，如果踩在脚底做的时候，拿一杯水就搁在这个主机上头，这个水能软化血管，能对血管里的油脂进行一个清理，那这样子他就不会再头疼那么严重了。像他这种头痛弄得不好就要脑溢血，脑溢血就偏瘫了，脑溢血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脑溢血死亡率要80%+了，出血量大就人死亡了，根本来不及送医院。那个脑血栓还来得及送医院，但是脑溢血是来不及的，而且他要不就是重度瘫痪，要不然就是死亡啊！所以千万别走到这条道上去。合谷穴、太冲穴、太冲，但是如果像他这个病情发展到连呕吐带这个样子的情况下，就说明有危险了，有危险了。有危险怎么办呢？还有一个生物制剂。 这个灵了 对，在他每天的饭后半小时可以吃一支，他呢会在身体当中，他跟普通的药物不同的，因为他里边含有大量的活性三萜物质，他吃到胃里以后，在胃液封闭的环境当中，他能形成生物调节素，这个生物调节素他能够给他的细胞提供能量，补充能量，细胞有了能量了，然后你这个再这么一做，细胞的代谢就好了。细胞的代谢好了，那你想杂质，血液里的杂质不通的地方，堵的地方，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不通它就痛，通了以后它就不疼，而且通不光是通，它对人的整个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啊，活性三萜物质给细胞补充能量，而且生物疗法你们全家都可以用，全家都可以。 是， 好不好？ 最后祝你这个在你的带领下再创辉煌，大放异彩啊！ 谢谢， 你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健康啊！ 好，谢谢 啊，祝贺老大姐啊！ 好嘞， 好嘞，再见，再见， 好，再见， 再见了。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请说。 哎。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 啊，我是北京的一位患者，今年68岁。 啊， 啊，我有脑鸣的现象。 脑鸣。 有冠状动脉狭窄。 嗯嗯。 还有胃下垂。 嗯嗯。 哎，腰椎也不好。 嗯。 啊，大椎退行性改变。 嗯嗯。 还有脚踝，膝盖到脚踝有浮肿。 嗯。 左脚。 嗯嗯， 左腿， 嗯， 就还有一块溃疡。 什么溃疡？ 啊，脚踝上那这儿有一块溃疡。 那你有没有糖尿病？ 糖尿病没有，这是反正2月份验的血，没有糖， 啊、 糖血糖6。 啊，血糖6，嗯嗯，这是空腹血糖是吗？ 嗯、 啊、嗯，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我就想着说，想着要解决这个静脉曲张，还有静脉曲张、静脉炎 啊，静脉曲张、静脉炎，还有什么？这个身上有些什么不舒服的，都告诉我啊。 还有甲状腺结节。 甲状腺结节，嗯。 啊，舌体胖大，舌下有，舌上有那个裂纹，舌下有瘀点。 嗯嗯，这都是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血液循环不好以后呢？自然而然这一系列的病症它都会来了。生物疗法拿到了吗？ 拿到了。 拿到了是吧？啊， 嗯， 首先呢在这儿我跟你讲一下，它这个生物疗法， 嗯， 您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您啊解决的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您用的过程当中您的身上会出现别的病症同步好转的现象，还有一个呢，您在用的过程当中周围能产生高浓度的负氧离子的空气，然后呢对我们心脑血管病症患者呢它能给我们补充氧，所以呢相当于你人呢在巴马生活的那种状态啊，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呢我还要跟你事先讲一下，生物制剂它是给细胞补充能量的，那它的服用方法呢是1天3次，每次一支就可以了，给你的身体细胞补充能量，这样你的病呢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呢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效果好像特别好。生物制剂它里边的这个成分啊，它进入你的人体当中能够产生生物调节素，给你的细胞呢补充能量，所以你这个得同步用，这个我首先要强调一下。那么接下来我来针对您的病症呢给您做一个指导啊。 嗯。 那么上上下下都是病。首先骨病的时候，骨病啊，骨关节的病症。骨关节的病症跟你的那个脑鸣，在中医上讲肝主筋，肾主骨。所以呢您这个首先可以放在你的肾腧穴，就是咱们腰、左右腰。主肌呢有心脏病的朋友可以抱在胸口。那么你刚才说有静脉曲张这个问题、 嗯、 对不对？静脉曲张这个问题、 嗯、 你这个主肌呢第一你可以踩在脚底。 嗯。 哎，脚底啊。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你结束以后你这个腿呢也可以架在这个主肌上，因为它上面有温度。有温度啊 主机上还有温度，可以架在那上，把小腿啊，这是一个。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肾腧穴跟主机放在脚底或者是架在腿上，它针对你的这个咱们说静脉曲张还有这个腰椎，这个都可以啊，效果非常好 哦 啊。那么骨病还有一个穴位叫阿是穴，阿是穴呢就是这个贴片，哪儿疼贴哪儿，但是两个贴片不能凑在一起，它必须当中有间隔，间隔个一寸多到两寸这么一个距离，明白吗？ 哎 哎，这个要间隔啊。好，那么你还有一个这个静脉曲张呢，可以晚上的时候呢做那个水浴疗法，就是足浴疗法，找两个盆儿，或者木盆儿，或者呢是塑料盆儿，把两个那个电极线呢，那个电极线可以这个接在那个负压式电极上，就是那个蓝色的，把它插上去，一个盆里扔一个，它飘在水面，你就可以在水里足浴。这个呢对你的静脉曲张，对你全身的各个脏腑的都是相当好的啊。 好， 就这么做以后，你的很多的问题它都能解决。 哎， 嗯，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哎，谢谢您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哎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啊。 哎，我是我妹那个老师听你那个讲座 啊， 我的病情况是这样的，徐主任，我是在48年前得的是瘫痪症。 什么瘫痪症？什么原因？ 就是我这人性格挺不好的，爱生气，就瘫痪了 啊。 瘫痪了以后好了以后呗，就得的那个坐骨神经疼。 坐骨神经疼， 坐骨神经疼。过去打的那针是夏天捂那种药，好了以后给我落的，落的这腿呗，就挠上，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挠上就轻点，现在呗，要是晚上不捶这腿的话，就睡不了觉。这是一个，这腿的问题。最近就是说这个都有几年了吧，后背疼，拍片也没事儿，颈椎也没多大问题，就是后背疼的怎么个情况？现在是这个。左半身这个胳膊和这个腿，它疼起来是怎么个疼法？可是你看，这儿突然的一疼，把你按，按它以后吧，就打嗝，打嗝拍气，拍了气以后吧，它就疼停了；不拍气的话，是很疼很疼的。我的病情况就这样，别的病没有，什么心脏，哎，对，有点那个血糖多少高一点点。 血糖稍微高一点， 血糖是现在饭前7.4，是稍微高一点， 就中医有一句话，就说不通则痛，所以您经常的生气，早年生气，气到什么程度，会气到人会出现瘫痪。您想想，您当时这个气是气得很大很大了，现在晚年了以后，当年的事儿放下了，但是晚年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让我们生气的事儿。人活着他不可能不生气，不可能就是这个生活，哎，就是平平稳稳的，对不对？咱们要知道自个儿身体不好了，咱不能生气，一生气咱得花钱吃药，得多花医药费，知道不？你首先不生气了，那么接下来我告诉你，生物场的紊乱实际上就是你所有器官的细胞，有些细胞它不干活了，不干活怎么办呢？咱们通过生物疗法来让你的身体的紊乱的状态让它变成有序，让你的这个电波的这个频率啊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当它正常的状态的时候，你的细胞恢复了正常的代谢，那么新陈代谢正常了，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上的疼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它就不疼了。因为中医讲通则不痛，那么达到一个是什么呢？内病外治，